对，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各种的这个冬季项目哈，里边也是这个来自东北的选手会比较多的哈。啊，这个冰雪运动其实在他们那边，也是从很早就有这种基础了哈。但是其实说这个冰雪运动在咱们北京，尤其是冰上运动，在北京也是有基础的啊。我记得好像很早的时候啊，可能这个六七十年代，当时这个北京有几个室外的冰场哈，那个滑冰也是盛况 啊。对，那北海， 北海啊，紫竹院那儿哈，当然 紫竹院一个，北海有一个，什刹海有一个，后来龙潭湖那儿有一个，再走就是陶然亭，应该也有 陶然亭。对，所以其实这个北京的这种冰上运动哈，其实也是有这种比较长时间的积累的。但是冰壶这个项目例外啊，冰壶 这 个项目 全国都走了，那什么，也是新兴的项目， 新兴项目。 对， 所以您二位一直哈，从他是第一次参加比赛，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有20多年的这个时间了哈。最开始那么艰苦的想，有没有想过一些什么办法，说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推动这项运动的发展？ 现在呢，我一直就没放弃。干这个冰壶运动。我本身啊，对于我来说呢，我就是一个冰壶这个运动的推广者。我现在接触都是一些小朋友啊，或成年的朋友。我是去教人家，是吧？如何喜欢冰壶，如何能把这冰壶练好了，趣味在哪儿？主要这个冰壶啊，是一个集体的项目。它趣味性很高的。而且呢，还有一个什么，最好有一个凝聚力。是吧？应该团队嘛，必须有一个凝聚力， 必须得配合。 对，而且他有分1、2、3、4垒四个人。四垒又是队长，这三个人应该是完全的听队长的指挥。队长呢又要非常了解这三个人的脾气秉性啊，什么姿势投得好，是逆时针是顺时针啊，各个方面队长都得了解。所以这个队伍要在一块磨合得需要很长时间的。队长也付出很多的努力。 像您说的这个就是比赛当中一些细节的问题了，这可能是我们光看比赛也了解不到的，就是说团队的配合是建立在彼此了解的一个基础之上啊。 平时呢，其实这四个人也应该多在一块磨合。因为那个这个冰壶啊，好多在冰场上是属于一个肢体语言的东西，他并不是说跟你说话交流。他有可能在那边做几个动作，你这边的运动员就应该知道怎么打 啊， 多大力量，都应该明白了。所以在生活中也经常要在一块磨合。 是。所以王姐哈，说刚刚说是这个女队的队长，所以也是担任的四垒这个角色，是吗？ 对 啊， 对， 从开始打就是。 第一次参加比赛不是，因为我比他们稍微晚几天入队。当时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四垒，但现在不在这个做这个项运动了。我想作为如果能更好的推广，到现在我是转行作为冰壶裁判。冰壶裁判这一块，然后我也看到北京市好多中小学生都在兴这个项目，而且现在打的还都非常不错。 是，现在首先这个场馆跟以前都不一样了。刚我们说这个场地条件啊，忆苦思甜啊，咱这个之前的这个场地条件非常的恶劣哈，但是现在我看好多学校都有这种专门的冰壶馆了哈，说甚至这个冰壶道都有。 有的学校确实有，像石景山一个电厂路小学自己弄了一条道 啊。 因为那个他那校长薛校长跟我也不错，也是朋友 啊， 很好的朋友，他那个确实挺好弄的。当然了，也包括咱们国家大力支持。 对，首先这个场地 对外的场馆呢也有几个。像那个我现在在这地儿是在大兴高米店，那个属于大兴的 啊。 我这个馆现在叫北京奥运国际冰壶馆，因为我们那个是五条道的，是新修的，相当不错。然后石景山又有一个。有一两条道的，然后那个地坛有一个三条道的，等于是，现在对外的，还有个九华山庄，有一个5条道的吧。 九华山庄， 应该是5条道的，有一条道。现在这几个很对外的， 哦， 但是由于那个就是现在气候不太好，有的就是稍微关了，需要那化化冰啊，重新整治一下，天稍微凉快一会儿再开。因为那个夏天来了嘛，对于场馆来说，对，一个是运营成本太高，再一个就是它这个结露很厉害， 结露 咱就说就是那个湿度比较大， 湿度的啊， 尤其北京这桑拿天， 尤其今年夏天感觉湿度异常大， 尤其今年